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瑶，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我是孟阳，又见面了。每天十一点到十二点，听游天下在这里准时的守候大家。大家可以通过新媒体方式倾听 FM、 喜马拉雅以及 YouTune Radio 在线收听以及回听。同时呢，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共平台世界听我的来跟我互动交流。今天呢，听游天下将变身八卦的狗仔队，来去探秘一个神秘的小岛。诶，为什么说到狗仔又要探秘小岛呢？因为这个小岛啊，是目前明星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小岛。这个岛的名字呢叫做毛里求斯。那么明星们在毛里求斯都干了些什么呢？又有哪些明星呢？今天听游天下带你去到毛里求斯。在2014年初的时候，陆毅和鲍蕾带着贝尔来到毛里求斯录制节目，并且呢拍摄了一个新的婚纱照，相信大家在网上也都能搜到。唯美的毛里求斯景色，再配上他们三个的大长腿，洁白的沙滩上骑着骏马的陆毅依旧是当年那个优雅的白马王子，鲍蕾呢也是足够的美。去到毛里求斯啊，有很多的刺激酷炫的水上活动和极限运动，比如说水上滑翔机啊、直升机、降落伞、潜水、海底漫步、深海垂钓等等。陆毅夫妇呢，他们就参加了水上滑翔伞这一项，非常的炫酷。除了他们这一对呢，还有谁呢？当然还有陈小春和应采儿。这一对欢喜冤家，相信让很多人又相信爱情了。他们来到毛里求斯是来度新婚蜜月的，在这儿呢，景色优美，风光旖旎，美丽的海滩和明媚的阳光。陈小春选择在毛里求斯向应采儿来求婚，这是一个彩虹般的国度，海岸边呢是五彩缤纷的花朵，森林里藏着七彩土，红顶教堂也因为他们的婚纱照而大火。2013年10月9日，严屹宽通过新浪微博晒出了在毛里求斯悠然度假的生活照片，唯美的风景再加上可口的食物，让很多人都认识到了毛里求斯。同时呢，他们在毛里求斯还拍了婚纱大片啊，纯白色的船屋漂浮在海面上，新婚的宾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选择不同颜色的鸡蛋花作为花房的点缀，在阳光下海面上，一场梦想中的婚礼或许就是这样的吧。毛里求斯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婚纱拍摄圣地，英某时尚杂志的邀请，刘璇和她的丈夫也去毛里求斯拍了一套婚纱大片，体操冠军的高难度婚纱照一般人可是模仿不来的，同时那个传说中的红顶教堂又出镜了。蒋勤勤这一对结婚8年的老夫老妻了，在去年的时候呢，也带着他们的儿子来到毛里求斯庆祝他们即将到来的8年结婚纪念日。不过他们这一趟更像是一趟亲子游，三口之家其乐融融，而且呢两个人还带着儿子小老虎乘船去看海豚，在这儿呢一边品尝特别的鱼类和鸡肉烧烤，一边观赏成群的海豚互相追逐，还能下海和海豚来共舞，小老虎已经乐得像小孩了。 山谷里有你的回声，快飞 没错，一听到这个音乐就知道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部电影呢，就是《分手大师》。说实话，很多人在踩说《分手大师》这一部片子实在是太烂了。不过为什么就一直在戳我的笑点呢？我连着去看了三场《分手大师》，也算是为我的男神超哥做了贡献吧。《分手大师》前开场的前十分钟的戏啊，都是在毛里求斯来取景的，清脆繁茂、神秘浪漫的毛里求斯的岛上，整个团队在毛里求斯拍了三周才取到了这些美景。毛里求斯的海滩和日落的美景，幽静的休息区以及典雅浪漫的氛围，和超哥的那个搞笑真的是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同时呢，听说在拍摄期间啊，逗逼超哥更是在戏外带领拍摄团队各种的搞怪。除了《分手大师》，还有一部戏相信大家也是印象深刻，这部电视剧呢就是《何以笙箫默》，后来也出了电影版。不过电视剧版的《何以笙箫默》也就是由钟汉良和唐嫣主演的，他们在最后一集蜜月度蜜月的时候，蜜月的取景地就是在毛里求斯。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当时呢，何以琛和赵默笙是私奔到了毛里求斯来度蜜月。由于毛里求斯是免签的，去一趟只要订好机票和酒店，带上护照就可以出发了，真的是一眨眼就到了，说走就走。这里依然是听游天下，刚刚变身小八卦，一起盘点了一下在毛里求斯拍婚纱照、度蜜月以及拍戏的各种明星哈。接下来呢，那我们就要真真正正的走进毛里求斯，一起去探秘一下究竟它有什么样的魅力，究竟我们可以在毛里求斯玩什么呢？传说中的红顶教堂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成长偷走了什么？时光过客，还来不及去迎合，胸口的微热总是恨不得把你收没你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海，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等着我，一定回来。 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发誓青春还没开始就已画上了句点，发誓我们还没熟络就已生疏的寒暄，往事浮现，没完的故事绵绵，时间还在变，我们还在变，但请你相信 ，You are my pretty sunshine， 美丽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答应我，那天走失了。Sunshine， 美丽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海，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等着我，一定会来。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接下来呢，我们将来毛里求斯进行海底骑行，不会深潜的旱鸭星人，哎，这是一个福利了。曾经觉得在海边兜兜风都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不过如果你的男朋友邀请你去海底兜兜风，一起骑个小摩托，不知道你会不会答应他的求婚呢？而且啊，这个海底骑行对于不会深潜只需要戴着面镜浮潜的人们，自从知道了这个海底摩托呢，简直眼泪就要掉下来了。海岛地球上有很多，世界上有很多，不过很少有可以进行海底摩托的。毛里求斯就是这样一个可以让你哭出来的地方。摩托呢可以潜到海底30米，周围都是奇幻的世界，被大海重重的包围，5D 电影也不过如此吧。所以呢，如果你来到毛里求斯，一定要骑海底摩托。一夜过海，这是一个可以做人的睡莲，哎，好像是童话式的幻想。人们常常想过，我可以坐在一片叶子上渡过大海，又好像是《西游记》里面有一集，坐着一个海龟就可以渡海。这个在毛里求斯是可以真实存在的。没错，地球上有一个巨大的睡莲，叫做王睡莲，就在 SSR 皇家植物园，霸气外露，可以承受一个婴儿的重量。所以呢，如果你超过婴儿的重量的话，你依旧不能坐在上面了。皇家植物园的面积呢有3平方公里，园内呢有雄伟的参天古树、气根扎结的大榕树以及各种奇花异草。特别著名的呢就是这个古睡莲王莲，叶子的直径在2米左右，可以承受一个儿童的重量，而且呢百年才会开一次花，不过花开之日也就意味着这棵树即将枯死。经常有一些很无趣的人问我，哎，去海边究竟要干什么？但是我觉得对于我而言，给我一个海滩就够了。其实啊，海边的一些酒店除了室内项目、海景餐厅，酒店都会有很多自己的水上项目，很多都是免费的，只要预约就可以了。而且呢，在毛里求斯这样的沙滩，即使没有这样的项目，在海滩上你也有的干。因为这边的沙滩上呢，经常可以捡到一些紫色的海胆，一捏就爆的海草，以及各种各样的珊瑚石，玩心一起根本停不下来。当然其他的一些小生物就需要你自己去探索了。每一个有过童年的孩子一定都幻想过到彩虹上去，哎，尝一尝彩虹是什么样的味道。哎，我是一个吃货，如果彩虹从天空掉落的话，掉到地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大概就是毛里求斯七彩土的样子吧。七彩土是由一股股大小不一样的山泥组成，并形成一片片的小山坡，每一股呢都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给人一种七彩斑斓的这种彩虹的感觉。更令人惊奇的是，如果把山坡上各种不同颜色的泥土翻开混合在一起，只要经过一场大雨，它就会恢复原状。科学的解释呢，是七彩土是由火山灰的侵蚀而逐渐形成的， 漫长的岁月赋予了它一种统一性，这是一时人力难以改变的，也是地球上目前唯一一个具有如此神奇的火山灰景观。来到毛里求斯，最大的满足除了有海有山有彩虹，当然还有海豚。最最令人惊奇的呢，就是这里有150多种美到哭的鸟儿。鸟儿究竟有多美呢？竟然可以美到哭，这就是充满着自然探索之美的毛里求斯，尤其适合带上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的小宝宝。去之前呢，爸爸妈妈最好检查一下资料，让小朋友们在大自然中进行最好的教育和培养。这些美丽而又傲娇的鸟，不只是小朋友，大人们也会被它们漂亮的羽毛、高傲的眼神以及轻盈的身体深深的折服。除了傲娇的鸟，鸟公园呢还有很多其他的野生动物，和狮子同行也是不能错过的一项刺激活动。接下来呢，就是爸爸妈妈和小朋友更开心的一件事情了，就是可以骑乌龟。来到象龟的世界，你会感觉到时间的流动果然是不一样的。人间几年，象龟呢缓慢的身躯不过过了几天而已。象龟大部分的象龟啊都是超过250公斤的，身长1米以上，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一动不动的在树荫下面乘凉。它呢是这个世界上最大最长寿的陆龟品种之一，寿命在100到200年之间，以一种亘古不变的姿态淡然于纷扰的世界之外。小朋友们都喜欢给它喂一些嫩叶，或者呢也可以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骑上这个大象龟。有一位旅行家说，毛里求斯是象龟的避风塘。隔壁的马达加斯加由于政府的腐败、贪婪和走私分子的勾结，好多的象龟和物种都濒临灭绝。不过毛里求斯对于动物的保护还是非常的完善的，而且只有出来旅行，你才能看到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这些物种的美丽和珍贵，也会看到很多地方如果不早去，或许就再也看不到了。离开了象龟的世界，接下来要来到鹿岛。哎，鹿岛是不是有好多的鹿呢？坐着酷炫的双体帆船出海来到鹿岛，海上近距离的看东南大河瀑布，在船上吃 BBQ 喝朗姆酒，坐上一天的逍遥海盗，不亦乐乎。鹿岛呢是镶嵌在毛里求斯大岛东端海岸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岛，需要乘船前往。置身于热带海洋当中，是水上运动的天堂。那儿呢有毛里求斯最美的海滩，全世界最清澈的海水，是欧洲贵族最喜欢的潜水地。普通的有帆船、皮艇，刺激的呢有高空跳伞、滑翔伞，只要尝试一次你就会爱上。在毛里求斯的大湾，土豪们还可以坐一下梦幻的潜水艇，下潜到海底30米。最后我们来到红顶教堂，这里呢是明信片专属了，也是陈小春拍婚纱照的地方。法国人的浪漫心在这儿完美的体现了，同时呢也是明信片必备景点。红色的小小教堂周围的海蓝的惊人，天堂与童话毛里求斯就在这之间，一定要挑选天气好的时候，只为了拍照而来。 Free, free, free. Questions in your eyes, I know what's weighing on your mind, but you can be sure I know my part, 'cause I stand beside you through the

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999 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里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今天呢，我们来到毛里求斯。如果你曾经去过毛里求斯，或者想去毛里求斯，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来跟我互动。微信公共平台“世界听我的”。当然啦，如果你想表达一下对我的喜爱，也可以来告诉我啦。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优听 Radio 在线收听和回听。没事的时候也可以点一点，帮我们增加一下点击量啦。今天呢，来到毛里求斯，那么就来说一说，有人会问啊，如果去到毛里求斯自驾可不可以？哎，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毛里求斯的路、毛里求斯的车，以及在毛里求斯导航可不可以哈。先来说毛里求斯的路吧。毛里求斯呢是右舵左行的国家，哎，跟我们国家是正好相反的啊。大多数的路呢，包括机场在内，都是中国援建的，因此当地人对中国人还是比较友好的。大多数的人呢，都会说一两句"你好啊"、"谢谢"、"再见"之类的。虽然毛里求斯很小，但是它的中央却是一片高原地带，所以呢，从岛的一边翻到另一边，需要翻过海拔1000多米高的高原。以首都路易港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修了几条双向四车道的高速公路，跟国内全封闭的高速不一样。毛里求斯的高速呢，不是全封闭的，有的时候你甚至能看到自行车和行人走在高速公路上。同时也不像国内立交桥这样纵横交错啊，毛球大部分的都是平交路口辅以环岛，除了太子港和一些城市的中心，很少能够看到红绿灯，通行的效率非常高。而相比之下，国内比如说在上海的远郊，一条主路上几乎没有车辆的小路相交，却放上红绿灯，一等就是半分钟甚至一分钟之久，效率非常的低。同时呢，也造成了很多行人对红灯视而不见，径直的闯过去。除了主要的几条 M 打头的高速公路呢，毛里求斯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双向两车道的国道和不划分隔线的乡间小道，路况呢应该不如中国东部乡村的乡道了，很窄，国道也就5米宽的样子，所以对车技来讲是有一定考验的。再来说一说毛里求斯的车了，一般你是不会开车开到毛球的，不过呢是可以在当地租车的。和东南亚比较相似的是，毛里求斯的车啊，一般都是某岛国车的天下了。国内常见的几个日本车的品牌基本上垄断了路上95%以上的车，摩托车非常的多。 但是数量比不了越南泰国了。不过呢，相较于国内的话还是要多出不少，骑手的装备也是比较规范的，头盔和反光背心呢都属于标配，因此在夜晚很远的地方你都能发现他们。骑手呢也非常的守规矩，所以呢如果你是自驾的话，也不用担心这些摩托车手们他们会像电瓶车一样横冲直撞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导航的问题了。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家，导航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对于我这种路痴啊，平时走一个方向还要数一下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人。但是问题来了，由于毛里求斯这么一个小的国家，对于当地人来说导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所以呢你在市面上基本上找不到毛里求斯的导航资料。不过你租的车里面呢会自带一个很迷你的导航，虽然看起来有点土，不过呢还是挺管用的。毛里求斯不单单有美丽的海景、静谧的环境，可以供平时生活忙碌的你静养休息，同时呢还拥有着良好的地势，可以进行一系列古典或者现代的运动，享受身体与自然的活力互动。每一年呢在毛里求斯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国际赛事，有高尔夫、赛马、自行车以及钓鱼节等等等等。说完了运动，自然要说一说吃了。我最近沉迷于美食不可自拔，当然毛里求斯有什么好吃的呢？因为地理和历史的关系啊，它的菜式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丰富多样的，超过了两个多世纪的演变。传统的毛里求斯烹饪呢，集合了欧洲、非洲以及亚洲菜式的大成。曾经受到荷兰、法国以及英国的统治，毛里求斯人也秉承着欧洲主食方法之余，也不断地在改善毛里求斯的食物当中。有一道菜叫做百万富翁沙律，这是一道什么菜呢？之所以有这么独特的名称啊，是因为这条沙拉是由当地盛产的棕榈树心儿烹调而成的。一颗棕榈呢需要5年的时间长成，只有树心儿能吃，一颗只能供8个人来吃，可以说是桌上的珍品，应该只有百万富翁才能吃到吧。哎，或许这就是这个名字的由来了。再来呢就是毛里求斯最著名的海鲜美食，也是毛里求斯的一大港口圣路易港的代表名吃。鲜活嫩滑的地道大明虾用炭烤之后变得酥脆，还有淡淡的炭香，然后在烤好的大虾上淋上调好的肉汁和咖喱汁，再配上米饭或者是饼来吃，都是很好的搭配。所以呢如果你来到毛里求斯的圣路易港，一定要尝一尝它的海鲜美食。印度菜饭，顾名思义，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这道菜的制作工艺了。把土豆和米饭还有番茄红花加一些乳酪，再搭配一些应季蔬菜和肉食，搅拌均匀，配以印度的咖喱和香料的提味就可以食用了。这也是毛里求斯收到不同国家文化融合的代表，还添加了一些来自非洲、欧洲香料的做法。再来一道鸡胸卷，这道菜呢算是毛里求斯一道很有特色的主食，主料是鸡腿肉。哎，那为什么要叫鸡胸卷呢？将鸡腿肉用酱料腌制好之后，裹上炒好的面包粉，再加上毛里求斯的开心果和香菇，用猪油做好的网包成固定形状之后，放到油锅里面煎制，等到颜色比较金黄之后呢，就可以放到烤箱里面了。这样烤的这个鸡腿卷啊，鸡胸卷，也不知道是鸡腿卷还是鸡胸卷了，熟了之后呢它依然是金色的。哎，想一想这个卡路里就很高。再来一道比较清爽的，叫做芒果椰子，这道呢是比较有特色的饮品，也可以说是一个甜品，用新鲜的椰果和椰汁搭配甘甜的芒果果肉，一边可以吃着果肉，同时呢也可以感受果汁在口中的感觉，另一边还能喝到浓浓芒果味的椰汁，让两种美味水果搭配在一起，哎，造就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口感享受。不喜欢喝椰汁，没关系，可以来一杯草莓醋汁。草莓醋汁呢是利用苹果醋天然发酵出来的果醋制作而成的，制作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长久，新鲜的浓缩苹果汁先发酵成苹果酒，然后放到醋酸里面，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苹果酒就会变成苹果醋。苹果醋要发酵2次才可以完成，发酵好的苹果醋加入了新鲜的草莓汁，这样呢 就完成了一杯酸香可口的草莓醋汁。不要果汁，要酒是吗？也没关系，毛里求斯最重要的农作物是甘蔗，哎，不是喝甘蔗汁了。当然有一个挺有名的叫做 Sugar Trip， 大概就是甘蔗博物馆的意思，可以尝到各种各样的甘蔗糖。因为甘蔗比较多，所以当地的朗姆酒也是非常非常好喝的。有两种非常不错，一种呢叫做 Greenland， 还有一种叫做 Goodwill， 红瓶的比蓝瓶的要好喝。好的，这里依然是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毛里求斯拉布拉卡的故乡，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毛里求斯有什么哎能买的东西吗？比如说钻石。 For me, and the distance is not true. Well, we know it's me and you. But I see for you, you see for me, and the distance is not true. Got me feeling crazy, shock my heart, boom, boom. Any other boy would stare, but me, I look away, cause you're making me scared. Trying not to breathe, one, two, three. Trying not to freak when you look at me. Gotta make it move, but I freeze. You don't have a clue what you do to me. Girl, you make me shy, shy, shy. You make me run high. Waiting to be said, but my tongue is stumbling. Trying not to breathe, one, two, three. Trying not to freak when you look at me. Try to make a move, but I freeze. You don't have a clue what you do to me. Girl, you make me shy, shy, shy. You make me run and hide, hide, hide. Feel like I get lost in time. Whenever you need I fall out of the sky. say, yeah, yeah, yeah. Oh, girl, you make me shine. Can you talk to me? Girl, you make me shine. 司机酒驾都 OK OK， 升职快爱工资高 OK， 想要换好工作，要更多 好工作，好前程无忧。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到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今天呢，我们来到非洲的毛里求斯。其实一提到非洲，很多人就会联想到贫穷、饥饿、战乱以及疾病。脑海中可能浮现出来的是一幅幅惨淡但是又凄苦的画面，烈日啊，枯树啊，昏鸦，不见尽头的沙漠，荒烟蔓草，一个个营养不良脱水变形的小孩奄奄一息，落后野蛮的原始部落，疟疾艾滋病的高发地段，饥饿的人群，长期战火纷飞留下来的断壁残垣，破旧的公共设施，一望无垠的撒哈拉沙漠。但是在毛里求斯却是这边风景独好。这个位于印度洋上的珍珠岛国，虽然长着一张非洲面孔，骨子里却透着一股浓浓的欧式情调。在这儿你随时都能发现英伦的优雅，法国的浪漫，以及荷兰的风情，还有非洲的奔放，以及东方印度的神秘。毛里求斯本来是荒岛，在1505年的时候被葡萄牙人发现，1598年的时候荷兰人来到这儿，将它变成了殖民地，并且以荷兰王子莫里斯的名字命名，毛里求斯也由此而得名。后来毛岛又相继的被法国、英国占领统治，一直到1968年才正式的宣布独立，成为了英联邦的成员国。别看毛里求斯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小点儿，从面积上来讲可以说是芝麻绿豆小巧玲珑，却也是浓缩中有精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不仅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多元文化融为一体的大熔炉。岛上的居民有印巴人、华人、黑人、穆斯林，还有英法等欧洲后裔。在这儿呢，你可以找到号称非洲最大的唐人街，甚至毛里求斯政府还将中国传统的农历新年定为该国的法定公假日。每年年初的时候，全国上下都会举行印度人盛大隆重的迎神节，庇佑神灵保佑大地。为了纪念当地黑奴解放毛里求斯特有的萨嘎舞，热情欢快，还有穆斯林开义节里举行斋月的一系列活动。亚非欧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习俗习惯相互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毛里求斯风情。这里的天空很像丽江，彩云之南，天高云淡，晴空万里，云朵就好像一大块松软可口的棉花糖洒落在人间，丝滑如绸缎的蓝天里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得到，云是流动的，天是湛蓝的，人是晴朗的。这里的气候很像重庆，潮湿，有点闷热，盛夏光年。这里的公路两旁都栽种着密密麻麻的甘蔗，从机场开车到市区的高速路上也会经过一大片一大片的茂密的甘蔗田。记忆里面，甘蔗田里尚未成熟的甘蔗会开出紫色的甘蔗花，放眼望去，整个田里都是起伏连绵的紫色海洋，微风拂过，听得到花开的声音。这里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彩虹，即使看不到也可以去彩虹山看一看。这里的大海宁静甜美，尤其是在夜晚静听涛声，大大的满足，小小的幸福，独享属于自己的柔软时光。 刚刚也说到，如果你来到毛里求斯，有什么必买的吗？除了钻石之外。其实说到毛里求斯，一定会提到钻石。毛里求斯是一个产钻石的国家，虽然说没有南非那么出名，但是呢，它店里的东西啊，做工都是非常精美的，而且会比南非要便宜。除了首都路易港之外呢，毛球还有很多其他的沿公路的购物小镇，可以购买一些当地的藤器、手工精美的模型船，以及出口毛衣、茶叶、贝雕、香料等等。看过了美景，品过了美食，同时也过了过买买买的瘾，那么你就要彻彻底底的在毛里求斯享受一下毛里求斯的慢生活了。相比于国内紧张忙碌的快节奏，当地人很会享受生活，慵懒随意。平时呢，下班四点以后，除了大型的超市、杂货铺、商店、邮局，他们都会陆续的关门。六点以后，大街上基本上就没有人了。到了周六，邮局、商店中午12点也会打烊，星期天更是全天停止营业。大家都会到海边和家人一起聚餐、游泳，享受天伦之乐。要是碰上公假日或者公共假日的话，大街上更是连人影都见不到，全都待在家里享受家庭的时光或者外出旅行。对比国内，每次到11小长假或者春节小长假的时候，满大街都是人挤人，商店营业呢也是供不应求，在这里却是恰恰相反的。人们宁愿待在家里看电视，也不愿出门去凑热闹挤大街。晚上也没有什么夜生活，酒吧、迪厅、夜店在这里并不普及，大街上冷清寂寥。对于想要感受非洲激情之夜的人来说，毛里求斯并不是一个适合艳遇的地方。总而言之，毛里求斯这里的生活缓慢平静，雅致温润，好像雨后优雅的清风，为你平淡的世界打开一扇明亮的窗子。这里是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毛里求斯。 让你为了我被碰伤，